第32集，半兽人的奴隶。卡德加吹响了召唤狮鹫的哨子，只有一头狮鹫响应了卡德加的召唤，而且他还在加罗纳靠近时昂头表示不满。卡德加靠着过人的意志力，让狮鹫接受了半兽人的存在。离开高塔之后不久，他们还能听见麦迪文的叫喊和咒骂。卡德加用脚后跟紧紧扣住狮鹫的腹部，将狮鹫引向暴风城的方向。他们的速度很快，但现在狮鹫开始不听使唤，在身下挣扎，试图拉扯缰绳，想掉头飞回环形山。卡德加努力想控制住这头野兽，好让它继续前进，但是狮鹫却越来越躁动不安。卡德加与缰绳搏斗了一番，甚至试着用上了那枚哨子，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认输。他让狮鹫降落在一个光秃秃的小石山上，等加罗纳爬下去，然后自己也从他背上下来。他双脚刚落地，狮鹫便腾空而起，在逐渐变暗的天色中拍打着他沉重的双翼不断攀升，回应主人的召唤。 他怎么回事？ 麦迪文正在召唤他，他想飞回卡拉赞。 麦迪文会追过来吗？ 我不知道，但如果他真的追过来，我可不想就这么坐以待毙。我们往暴风城走吧。 加罗纳同意了，他们跌跌撞撞的连夜赶路，终于找到了一条泥泞的小道，便沿路往暴风城的方向走去。身后并没有追兵，夜空中也没有奇怪的光亮。日出前，两人挤在一棵大雪松下面休息了一小会儿。第二天，他们没有见到一个活人，他们看见的只有被烧得只剩下地基的房子和新埋的土堆，每个土堆下都埋葬着一个家庭，被掀翻砸碎的货车随处可见，还有许多焚烧后留下的巨大灰堆，就连他们见到的动物也全是死的，有在残破的农庄旁被开膛破肚的猪，还有马的骸骨，肉被吃得一干二净，只剩一个神态惊恐扭曲的马头。他们在沉默中穿过一个又一个被损毁的农庄。 兽人们就是这么处理尸体的，把死者身上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烧掉。 你们的人做的还真是彻底。 他们以此为傲。 骄傲？以毁灭为傲？以掠夺为傲？人类的军队和人类的国家绝不会将所经之处的一切付之一炬，或是毫无理由的屠杀牲畜。 这就是兽人的做法，任何可能被敌人利用的东西都不能留下，绝不能给敌人反抗的机会。如果遇到的东西不能立刻派上用场，比如饲料、住所、战利品，那就应该一把火烧掉。兽人氏族领地的边界通常都是寸草不生的地方，因为双方都会想尽办法让对方得不到资源。 这些可不是资源，这些是生命啊！这片土地曾经满是翠绿的田野和森林，生机勃勃，现在却变成了一片废土。看看吧，人类和兽人之间真的有可能达成和平吗？ 加罗纳一言不发，他们在沉默中继续前行。晚上歇在了一家旅店的废墟里，他们睡在了不同的房间。卡德加选择了面目全非的大堂，加罗纳则挪到了后面的厨房里，两人都没有提议住在一起。很快，卡德加被自己咕咕叫的肚子弄醒了。他们逃出卡拉赞的时候什么也没带，除了找到一点野外的树莓和花生，他们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卡德加从被他当作床的那堆潮乎乎的稻草上爬起来，感到四肢酸痛，自己的关节嘎吱作响。自从到了卡拉赞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营过，他感觉自己有些疏于锻炼。前一天的恐惧已经完全消退，但他仍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之前打算前往暴风城，但他要怎么把加罗纳带进城里？也许可以找点什么东西给他伪装一下，又或者他其实根本不想进城，他现在从塔里出来了，也许他更愿意回去找古尔丹和暴虐氏族。房屋被毁坏的那一侧有动静传来，卡德加猜想大概是加罗纳，他肯定也和自己一样饥肠辘辘，他倒是没有抱怨，但从兽人留下的那一片狼藉推断， 他们肯定需要大量食物才能保持最佳战斗状态。卡德加站起身，理了理自己像蛛网般纷乱的思绪，从一扇破窗户里探头出去，想问加罗娜厨房里还有没有剩下的食物。接着一把巨大的双刃斧迎面架在了他的脖子上，斧子另一头是一张翡翠绿的兽人面孔，一个真正的兽人。卡德加现在才发现自己已经看惯了加罗娜的脸，以至于被眼前这个兽人宽大的下巴和竖起的眉毛吓了一跳。 什么人？ 卡德加慢慢举起双手，同时暗暗呼唤魔法能量，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咒语就足以把兽人推开，然后找到加罗娜，两个人一起逃走。但他突然意识到，可能就是加罗娜把这些兽人给引过来的。卡德加只是迟疑了片刻，就给了对方足够的可乘之机。他听见身后有声音传来，但没等他转过身，某个又大又沉的东西就打中了他的后颈。卡德加没昏过去太久，时间刚好足够半打兽人涌进房间。兽人们开始用他们的斧头在断壁残垣里翻找，他们带着绿色的臂章。卡德加的记忆告诉他，这些兽人隶属于血环氏族。他动了一下，第一个兽人拿着双刃大斧的那个立刻又朝他转身过来。 你的东西在哪里？藏哪里去了？ 什么？ 你的东西，你的装备，你什么都没有，你藏哪儿了？ 没有东西，之前弄丢了，什么东西都没有。 哼，你可以去死了。 住手！ 滚开，混血种，没你的事儿。 你要对我的财产动手，怎么会跟我无关？ 财产？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你也配拥有财产？ 我是半兽人加罗娜，我效忠于暴力氏族的酋长古尔丹。你敢损坏我的财产，就去向他解释吧。 哼，暴力氏族，哼！我听说那是个弱小的氏族，任由他们的术士摆布。 我倒是听说两个氏族约定联合攻打暴风城，但血环氏族没能支援暮光之锤氏族，结果两个氏族都被打回来了。我听说你们与人类公平竞争，最后却败给了人类，是不是这样？ 那不是重点，他们有马。 也许我可以。 那坐着奴隶。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再答话，其余时候不准插嘴。 领头的兽人趁机往前走了一步，但是加罗娜说完之后立刻用一把长刃匕首抵住了兽人的腹部。眼看战斗在两人之间一触即发，其他兽人都识相地退开了。加罗娜眼中燃起了熊熊怒火，肌肉紧绷，随时准备用尖刀刺穿兽人的皮甲。 你是在质疑我的所有权吗？ 哼，这种废物也值得你护着。砸中，我们走。 他要这么个人类奴隶有什么用啊？ 可能用来交配吧。 啊，那也太恶心了。 他们走远了，我本来还担心他们还会折回来挽回颜面，那个领头的今天晚上可能要被部下挑战了。 我没事，多谢关心。 你这个白皮肤的白痴，要不是我把你打趴下，那个兽人头领当时就会杀了你，然后再来对付我，因为我没能管束好你。 你说的对。 我当然是对的，直到我回来他们都没杀你，只是因为他们以为你有东西藏在旅馆里，他们认为你不会蠢到什么装备都不带就在战区里乱跑。 你下手就不能轻点？ 哼，要想让他们相信就不能。不过说实话，这一巴掌打下去的感觉还不错。给，把这只兔子皮剥了，烧上水，厨房里还剩了几个锅和一些土豆。 虽然你跟你朋友们是这么说的，但我可不是你的奴隶。 哼，当然不是，但早餐是我抓来的，所以做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早餐是一大锅土豆炖兔肉， 用卡德加在厨房的废墟里找到的香草和加罗娜在野外采摘的蘑菇调味。卡德加检查了一遍这些蘑菇是否有毒，幸好他们都是安全的。 兽人一般用小孩试毒，如果孩子吃了没死，就说明大家都可以吃。 真是无法想象， 太多事情无法想象了。